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3集失踪。一，玉兔节那时果然分外热闹，沈庙用过晚饭后，白露和霜降匆匆跑进来对他道， 姑娘，城中有人放烟花呢，听闻今儿个夜里要不停地放烟花，可好看了。 话中的盈盈期盼不加掩饰。 花什么？ 谷雨一边给沈庙梳头一边斥责道， 总归要去看的，不急得一时。 话音未落，便听得外头沈秋带着笑的嗓音响起了， 妹妹们收拾好了，爹娘在前厅等我们呢。 回大少爷。 金哲在外头答道， 姑娘头发还未梳好，烦请再等一等。 小姑娘的头发哪能梳那么久？ 沈秋嘟囔道， 我赶得上小兵穿甲衣了。 说罢又从屋里吼道， 妹妹，我便先去前厅等你，你自个儿过来啊。 好。沈庙隔着窗应了，谷雨恰好将头梳完，在匣子里挑挑拣拣，终是寻了一根玉簪子插到了沈庙的头上。沈庙扫了一眼铜镜，不由得一怔，怎么是这根？ 奴婢瞧着这根簪子跟姑娘身上的衣裳很是相称的。 谷雨笑道， 而且这簪子做的也精巧却不繁琐，配着今日的丹罗髻恰恰好。 沈庙不由得伸手扶上头上的簪子，那是谢景行给他的玉海棠簪子，这簪子后来经过谷雨几个鉴定，绝对是价值连城。沈庙本来想还给谢景行的，后来也就作罢了，想着也许有一日捉襟见肘，大约还能用它来换点银子花花。不过若是被谢景行知道的话，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模样。 姑娘可是觉得这簪子不好？ 谷雨见沈庙迟疑的模样道， 要不再换一根，大少爷送来的宫中赏赐中有不少珠宝首饰，大约能找出些好看的簪子。 不必了，再找只怕会更耽误时间，就这样吧。沈庙打断了他，他心想左右不过是根簪子罢了。谷雨又替他整了整衣领，为他披上斗篷，笑道， 哼，这下好了， 别忘了小暖炉。 金哲塞了一个手炉给他。待沈庙一行人到了正厅的时候，沈府的人都已经到齐了，因着往年都是沈府一同出游去玉兔节的，是以今年也是一样。陈若秋和沈万正在说话，沈月一身淡粉色十二破流星长裙，裙摆以里多姿，这样冷的天气她这里头穿的也是极为单薄，外罩一件粉桃色的刺绣披风，也是中看不中用的，大约连风都不能抵御，偏偏她还是一副极为满意的模样，见沈庙来了还微笑着唤他， 五妹妹。 沈庙冲他点了点头，转头去看沈贵那边。若是今年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，那便是沈婉云不在，沈元柏也不在。从前是沈婉云带着沈元柏，可如今沈婉云得了失心疯不能出门，沈元柏年纪太小，这街上拐子如此多，沈老夫人便要让沈元柏陪他留在府上。沈元站在沈贵身边，而沈贵身后万姨娘牵着一个少女的手，那少女正往这边看来，这便是二房的庶女沈东玲了。沈东玲穿着一件杏色的长身夹袄，大约是因为她所说的畏寒，那夹袄极为厚重肥大，却反而显得他整个人很是瘦小。其实认真看来，五官也是随着万姨娘这般娇美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的气质却是淡得几乎看不见。他没有招呼沈庙，只是沉默地看着，也不知道是害羞还是冷淡。沈庙收回目光，却听得一边的沈秋咋咋呼呼道， 妹妹，你现在可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， 臭小子， 沈信闻言就踢了沈秋一脚。 你妹妹什么时候不好看了？ 罗雪燕也笑着走到沈妙身边，牵着她的手说道， 咱们娇娇也是个大姑娘了。 听众众人的目光投向沈妙，俱是有些意味不明。一年前的沈妙还是个穿金戴银、脂肪抹得比白墙还要厚的傻大姐，如今的她一身紫干色盘金彩绣棉衣裙，斗篷也是牡丹色的，上头绣了精致的花边，只梳了一个单罗髻，发髻上斜斜插着一只玉簪，没有环佩叮当，竟然也有一种华丽的贵气。她的五官清秀分明，一双眼睛澄澈如小兽，这样的模样若是温柔婉约一点，便是女孩子气十足。然而不知为何，她站得端庄又威严，便如同九天之上的皎皎明月，竟让人有一种不可逼视之感，只把满屋子的女人都比了下去，只觉得这满屋子除了沈妙都是庸脂俗粉。沈月眼中闪过一丝妒忌，他曾以为这府中最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沈妙，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能夺了他的风头。沈月最自信的便是自己这种书卷味的优雅与美丽，可今日瞧见沈妙，竟然生出了一种自惭形秽之感。他抬起头看向陈若秋，希望能从母亲的眼中瞧出一点对沈妙的不屑，然而他在陈若秋的眼中也看到了一丝凝重，这让他心中更是一凉。万姨娘心中叹息，握着沈东陵的手不自觉得更紧了一些。她倒是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只觉得沈妙不愧是嫡女，嫡女的气度就是不一样。自己的女儿就算再如何冰雪聪明，可先前在院子中闭塞了那么多年，论起通身贵气，还是无法与沈妙相提并论的。屋中的男人们倒是没有什么反应，除了沈信和沈秋外，沈贵和沈万充其量也就是皱皱眉头而已。至于沈元，则是盯着沈妙，目光沉沉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陈若秋不着痕迹地将话头岔开， 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咱们现在开始出发吧。 沈老夫人年迈，这样的场面自然是无法看到的，沈府中便留了沈老夫人、沈元柏和沈婉云以及二房的一众妻妾，其他的人便要一同去街头看玉兔节的热闹。若是往年，自然一路都是谈笑风生的，不过今年因着沈庙在祠堂烧的一把大火的关系，沈信和沈秋几乎是故意的与其他二房保持距离，只和罗雪燕说话。沈府的侍卫们都在后头跟着。事实上，定京城每年为了维护百姓的安危，防止有匪徒趁着此时人群拥挤的时候闹事，城守备也会增派人手在街道两边巡逻，是以逛起来也算是安全。沈信不和沈贵沈万说话，沈贵沈万也就不自讨没趣儿，两兄弟兀自聊着。沈月从前是与沈清沈妙一道走路的，沈妙能够衬托他的知书达理，而眼下沈妙是不愿意搭理他的。沈月也不愿意被沈妙抢了风头，并去寻沈东陵说话。万姨娘见沈月愿意亲近，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，只是沈东陵也不知道是不是害羞，对沈月也并未显得有多热情，反倒是有些胆怯的模样，一来二去，沈月也失去了兴趣。这一行人在街道上逛着，气氛便有些诡异的尴尬了。说是不睦吧，的确是一整个府中的人一道出行，说是其乐融融吧，分明几人又各自为阵。沈妙一边走着，一边认真地看街道上到处的花灯和灯谜。沈信他们是最不爱猜灯谜的了，只因为都是武将家的粗人，哪里能够沉得下心来去猜一个文绉绉的东西。用沈秋的话说就是， 妹妹要是喜欢你当彩头的花灯，明儿大哥就去京城找师傅给你雕个一模一样的。 费那么大劲儿干嘛呀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